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何时微笑变成一种奢求？

一张

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刷刷切切点点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哭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遥远锁上它去看这世界像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当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的真正的快乐